感觉到明显的缺氧了，口唇止干了。这时候如果不能够及时的给他用药物，或者及时给他吸氧，有的还要输液啊，这些的综合措施的话，这种制止持续时间也长以后，甚至就会出现一种叫持续性的哮喘状态。如果这个人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像一些老年朋友，他有什么高血压呀，是不是啊？有糖尿病啊，或者有血癫呢、啊？哦，有时候就会继发心脑血管的急性疾病，甚至于出现这种危象，导致死亡。这个病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齁喘。你看，过去中医有一句俗话嘛，叫外科不爱治癣症，为什么呢？它好起来容易，但是很快又复发了，所以叫外科不治癣。内科呢，内科不治喘，喘就指这个哮喘。的的确确，像我刚才说的，通过现代医学的，有些喷点药，有些打点针，有些输点液，哎，它可以很快的，比如再吸点氧，得到控制。但是呢，它复发的很高。有些人甚至一个冬天的话，千千延延一两个月都不愈，这样长期下去以后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有的人说，那到底哮喘是个什么原因呢？现代医学认为，这个支气管哮喘是一个综合的多因素的疾病，不是说一个细菌的感染，或者一个病毒的感染，或者就是一个寒冷的刺激等等等等，它不是一个单因素，很多种原因综合在一起，不知道在哪一个环节激发了，哦，它就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哮喘。现在医学中间呢，对于这个哮喘治疗的方法主要还是两类。一类呢，就是治根，用脱敏，找到你对哪个东西过敏，通过长时间的脱敏治疗，最后让你再遇到以后就不出现哮喘。当然这是一个治本治根的好办法。另外更多的呢，实际上还是一个对症，比如像输液啊，纠正他的酸中毒啊，给他吸氧啊，乃至于用皮质激素缓解症状，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什么呢？对症。他往往只能够管一时，稍有不对，很快又出现了种反反复复的发作。而这种常年的，有些人要靠一些皮质类的激素维持的话，那危险就更大了。为什么呢？有很多朋友知道，这个肾上腺皮质激素这一类的物质，比如像强力松啊、地生米松啊，这些如果用的时间过久，可以干扰我们体内很多问题。像一些老年朋友，它可以引起你血糖的升高，有的可以引起血脂的变化，有的还可以继发血液的问题。这样一下去以后，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仅仅只是把哮喘这么一个症状暂时得到控制，但是其带来的一些毒副反应呢，那是非常的多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哮喘的问题解决好呢？在最初我们就讲到了，过去很多朋友，你看到了夏天我们也要讲这个课题，就是叫三伏灸三伏贴，就说在夏天，这个冬天的疾病夏天治，好不好呢？好。有没有作用呢？有。它的作用最主要就是什么呢？是通过灸啊、贴啊整整的办法，激活我们自己自身的免疫功能。这种办法呢，对一部分朋友只要坚持长期还是有效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讲讲这个支气管哮喘，既然是一个多因素引起的疾病，那它这个病的根到底在于何处？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能够提纲挈领，抓住纲要的，对它进行很好的调整，或者很好的预防，或者很好的调理保健？这个其实是有的。第一，作为我们现代人的话，一定要记住，不要长时间的过度的享受现代高科技带来的福利。比如冬季，你如果长期在一些空调屋里久居，那种里边那种循环不好，甚至有些细菌病毒长期在这种所谓的中央空调里边滋生的话，会给你带来一些潜在的隐患。所以要正常的通气，要通风，这是一个。另外一些呢，在平时大家就要注意对身体的锻炼。 要提高对于寒冷的这种防御的能力。你看有些人他生来就是一个阳虚的体质，他稍微有点点寒冷就受不了，就很容易诱发或者出现哮喘这类的疾病。而这些问题怎么办呢？你就要从冬天来说的话，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要从夏天，从春天，也就是说从刚刚开始就逐渐逐渐的适应，提升自己的这种正气，这种免疫功能。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坚持经常的对自己的这个鼻翼两旁的迎香穴啊进行定期的按摩。按照中医的观点的话，它可以提升你对于外界的冷空气的刺激的这种适应能力。除了这个以外，那我们刚才说的支气管哮喘要调理的根在哪儿呢？因为它是一个多基因的，有些朋友是一个先天的不足，有些朋友呢是后天中间由于身体中间的阳气的亏虚，所以你就要综合的来把它这个问题给予很好的提升。先天之本是什么呢？先天之本在于肾，那后天之本什么呢？后天的调理呢在于脾。所以说这类的朋友，如果说你有先天的因素造成的支气管哮喘，你一定要注意肾。后天如果因为你身体中间这种脾胃功能的极度的虚弱而最后造成的一些失衡的话，那你要在补肾的基础上很好的调理好脾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使自己的这种呼吸的问题得到最好的一个改善的话，就必须要有身体有足够的元气正气。实际上我们呼吸嘛，呼吸是通过肺来主宰的，肺主气，但是这个肺主气它必须要得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脏腑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气之根，肾为气之根。当一个人肾出现了亏损以后，那么他这个除濡之气啊就得不到平衡，就出现我们出现大家经常看到的支气管哮喘的人，他吸气往往很短暂，他除气呢往往很细长，就出现呼呼然后短熟的吸点气。这是什么呢？这是气根不定。气之根不定就在于肾的亏虚，它气根一不固的话，这个呼吸就没有一个正常的顺序，就表现为哮喘。那从这一点大家就要了解了，要很好的能够预防支气管哮喘，不管你是先天也好，或者是后天过度的耗损导致的气机气根不足的话，你都只有从补肾上做起。所以实际上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中年朋友出现的反复的支气管哮喘，那都是因为肾虚所致，而且更多的是偏之于肾阳的亏损。你看这类的朋友，你自己说你有没有这些现象啊？比如经常感觉到怕冷啊，特别的话穿得别人多啊，手脚凉啊，而且动一动的话往往就出现大量的汗，还有腰膝酸软，夜尿频频，呼气多吸气少，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肾气亏虚，尤其是肾阳亏虚的典型表现。正因为这点，所以对于支气管哮喘，我们除了现代医学的一办法以外，从传统医学中间你一定不要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补好肾。补好肾，肾为气之根，肾它中间的这种气机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以后，因为我们肺属金，肾属水，水和金之间有一个母子的关系，如果你肾精充裕，你就能够使肺气的话就充沛，就使它的呼吸能够得到最好的管理。所以说来说去啊，一定要记住，尤其是当下这个时候，冬来进补正是补肾的一个大好时机。你补好了肾的话，不光可以对你第二年的健康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对于这种因为肺气的虚弱、正气的亏损而导致的顽固的支气管哮喘的话，也能够真正的做到源头的一种调理。 那补肾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食疗达到。比如来自北极的海狗鞭，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为什么呢？因为海狗的话，它有它的特殊的生活习性，它常年生活在北极那种极寒地区，而具有非常强盛的这种生腌繁殖能力。就是因为海狗体内有最丰富的补肾的各种物质基础，比如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到的有17种之多的氨基酸，还有丰富的血红蛋白，达到牛肉的20倍之多。同时呢，还有我们现代人认识到的以及过去磷脂类的、胆碱类的以及其他非常重要的各种维生素、矿物质，这些东西又构成了一个什么呢？全面的提升我们人的健康的水准，对于我们肾中间所需要的，而且通过它又可以化身为源源不断气机的肾精的话，达到最好的一个补充。因此说到这一点的话，有些朋友如果你有了这种顽固的支气管哮喘，你除了用现代的一些办法做一些对症以外，你要从根儿上来调理的话，一定要好好补肾。肾强则肺强，肾一强了以后的话，你肾阳得到了振兴，那么你那些什么腰膝酸软啊、夜尿频频啊、怕冷怕风啊诸多的问题，也同时可以得到同步的调整和改善。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动脉粥样硬化依损斑块比稳定斑块更危险。那是不是说所有的斑块都破裂呢？当然也不是的啊，因为斑块的破裂，斑块破裂不破裂主要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怎么样。按照呢稳定性，斑块呢可以分为稳定的斑块和依损的斑块两大类。那么稳定的斑块呢，主要是影响了我们的血液的供应啊，相应组织气管呢血液供应减少了。稳定斑块啊，我们从字面上意思来理解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啊一类斑块。人体里边的斑块大部分都属于稳定斑块。稳定斑块的包膜啊比较厚，就是外边一层的包膜呢它是比较厚的，是不容易破裂的。但是呢斑块呢它会逐渐的变大，它变大了以后呢就会导致血管腔相应的逐渐的变窄了，血流不畅了，这样呢就容易造成相应组织气管的血液供应不足。那么斑块严重的时候呢，血管腔甚至于可以完全堵塞，导致急性的供血中断，引发周围组织气管急性缺血。我们人体的组织气管在缺血的情况下，那么功能呢就会受损了啊。你像我们大脑如果有一只血管堵塞，脑组织缺血，神经功能就会受损啊，那就容易出现肢体无力、感觉麻木啊、吞咽困难、语言障碍、智能障碍，甚至于失明、意识不清、昏迷等等啊这些症状。所以说呢，稳定斑块主要是影响了血液的供应。那么依损斑块呢， 那么依损斑块呢，它容易呢破裂形成血栓。依损斑块，当然我们从字面上来理解，那就是容易受损、容易破裂的啊这一类的斑块。那么这一类的斑块表面的包膜呢是比较薄的啊，它里边的脂质呢又比较多啊，就像我们说的薄皮大馅的大馅的饺子一样的，它非常容易破裂。比如说呢，我们在情绪激动啊、剧烈运动、酗酒、寒冷等等情况下，你造成了血压升高、血流冲击或者血管痉挛的时候，那么包膜就容易破裂，斑块里边的脂质这些物质就涌出来了啊，形成了血栓。如果这个血栓堵塞心脑血管，则会引发急性心肌梗死，猝死、脑中风。所以呢，依损斑块可以说存在于我们人体里边的啊一枚不定时的炸弹，只要有足够的让炸弹引爆的条件，它随时呢都可以爆炸破裂，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事件，危及我们人体的生命。那么所以说呢，依损斑块呢就容易形成血栓。所以斑块呢在我们体内呢主要是两类啊，一类是稳定的，一类是容易破裂的。稳定的呢影响了我们的血液供应，那么依损的呢它就危险了啊，容易形成血栓。那么稳定斑块和依损斑块实际上呢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你像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一个稳定期与不稳定期交替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或者依损性。稳定斑块或依损斑块，它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啊，并不是说所有的斑块都会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大概呢有10%的斑块会越来越大，在不良诱因下会由这个稳定斑块变为依损斑块啊，你压力大呀，接触快的这个工作状态，过度的吸烟酗酒，过度的摄入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不良的作息时间等等的，都是稳定斑块转化为依损斑块的不良因素。所以呢，为了防止呢稳定的斑块向依损斑块的转化，那么高危人群就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合理安排日常的工作生活，调整饮食结构，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尽量避免我们上面说的一些不良因素的出现，并且呢我们要定期的检查我们的血管呀、血压呀、血脂啊啊，这样可以防止稳定的斑块啊向不稳定的斑块了转化。当然呢，我们说在积极预防、合理用药的情况下，依损斑块也可以转化为稳定斑块。实际上磷脂里边呢它有好多成分，就可以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并能抑制系统性的血管炎症，增加斑块的稳定性，防止斑块的破裂。对于这些已经出现了斑块的人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斑块的二级预防。斑块的二级预防主要内容就是两个字，稳定。那么稳定什么呢？就是我们血管里边的依损斑块啊，对依损斑块呢一定要使它稳定，不要它破裂。那么依损斑块对人的健康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如果说动脉硬化是枪，那么依损斑块就像枪里边的子弹啊，在一些诱因下啊，我们上面也提到了，你像吃得过饱啊、抽烟酗酒啊、情绪激动啊、过度疲劳啊等等，可以刺激斑块破裂的诱因，这些诱因呢就像枪的扳机。依损斑块在诱因刺激下破裂，形成血栓，堵塞血管，堵住了冠状动脉，就会发生心肌梗死或者猝死。那么堵住了脑血管呢，就会出现脑梗塞等等严重的心脑血管事件，这就等于 给人的健康来了一枪。所以呢，斑块的二级预防就是要把易损斑块变成稳定斑块啊，从而呢卸掉枪里边的子弹，从根本上消除擦枪纵火的这个危险性。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可见呢，易损斑块比稳定的斑块更危险。稳定的斑块呢，它只是影响了供血啊，那不稳定的斑块呢，它容易破裂形成血栓，所以呢它的危险性就更大了。那么为了使这个易损斑块变为稳定斑块啊，我们可以经常的服用灵芝。因为斑块的主要物质呢，它是胆固醇，坏胆固醇。那么灵芝里边呢，经过现代医学检验，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尤其是线嘌呤，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好胆固醇呢，就像我们血管的清道夫，它可以把坏胆固醇带到肝脏进行分解，减少坏胆固醇的含量啊。一个好胆固醇可以带5到6个坏胆固醇到肝脏进行分解。零多糖呢，它具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啊，我们说呢，它也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啊，强有力的抗氧化剂。灵芝里边的多糖含量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多糖呢，它那个里边具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自由基结合啊，使自由基呢变为氢和水排入体外，这样呢使得自由基减少。因为自由基本身对我们血管的对我们那个细胞的损伤是比较厉害的啊，它可以是自制氧化啊，所以说呢，自由基多了以后呢，可以氧化坏胆固醇，氧化的坏胆固醇，一方面呢容易损伤我们血管内皮，另外一方面呢，它还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加重动脉阻样硬化的进程。所以多糖本身呢，它可以使坏胆固醇氧化减少，这样呢就从根本上预防了啊我们动脉阻样硬化的进程。当然呢，这样就可以减轻血栓的形成啊，预防这个稳定性的斑块变为不稳定的斑块啊，形成血栓破裂。所以说呢，坏胆固醇减少了，血脂水平下降了，而且能抑制系统性的血管炎症，增加了斑块的稳定性，防止了斑块的破裂。当然斑块的形成与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说血管内皮那个血管内皮的损伤是引起动脉阻样硬化，引起动脉阻样硬化伴血栓形成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引起这个血管内皮损伤的主要因素呢有三高，但是关键还是高血压，就是说高血压它是引起血管内皮的元凶啊。对于高血压如果稳定了啊，使得血压稳定了，那么就可以减少血管内皮损伤，减少啊动脉阻样硬化的形成，减少动脉阻样硬化血栓的形成。那么对于三高呢，尤其是高血压啊，我们都在服药，但是高血压的药呢我们要服一辈子了，因为这个药呢它只是稳定症状啊，当然呢不能彻底治疗高血压。所以说呢，高血压药吃的时间长了以后呢，量越来越大，有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啊。有些人虽然呢经常在服药，但是最后呢也容易出现脑卒中啊、心梗啊等等的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呢，有高血压的人，为了使我们血压稳定，预防高血压的并发症啊，我们应该呢服用一些灵芝。因为灵芝呢，它对于这个血压的稳定有很好的帮助。灵芝里边有好多有效成分，你像灵芝酸呀、可以调理植物神经，使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正常，